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嗱，我哋上次就讲一者礼敬诸佛，大家都明白多少噶啦。嗱，咁礼敬诸佛咧有乜好处咧？亦都讲过多少。今日咧，我再继续讲两句添。礼敬诸佛就系忏悔，消除我哋呢个我慢共高。我哋一般嘅众生咧，都系我慢，都系共高嘅，唔单话唔肯拜佛啦，乃至到仲毁谤佛。就系人与人之间咧，都系恃才傲物，唔肯咧系礼让，所以变咗就障碍咗我哋呢个道心，障碍咗我哋个佛性。咁所以佛咧，在呢个十大愿王里边咧，首先第一就系礼敬诸佛，就系消除我哋呢个我慢共高。嗱，咁啊，《法华经》里边有一品叫做常不轻菩萨品。咁呢一位菩萨咧，佢系一个出家嘅身份嚟嘅，但系佢逢人就顶礼，乃至到在家居士都好咧，佢都同佢叩头顶礼。咁啊，佢就话：法师啊，佢哋系出家人喎，点解你帮我顶礼咧？佢话：我唔系顶礼你家下，佢话我顶礼未来诸佛啊，佢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总有人咧吓能够修行成佛，所以我家顶礼咧。就是顶礼未来之佛，咁可见呢一尊常不轻菩萨啦，各种嘅谦虚，各种嘅唔肯啦吓我慢共高，所以我哋学佛嘅人咧，最紧要咧唔好我慢共高。如果我慢共高咧，就是仗住自己各种嘅佛性。嗱，在《法华经》仲有一品第二品，佢就方便品。里面有几句话，佢话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佢一清南无佛的皆共成佛道啊！佢有一个人，佢都唔系好专心噶，或者佢未必信佛嘅，佢入到呢个塔庙里边啦吓，咁啊见到佛像念一清南无阿弥陀佛啫，咁佢都种下呢个成佛之因啊，佛都为佢受记，将来成佛。那就继续讲，佢话乃至一举手就或伏小低头，以此供养像，都皆以成佛道。佢入到呢个庙里边咧，梗系有佛菩萨像啊嘛。咁佢虽然佢即使唔顶礼都好啦，佢举一举手就啊，佛像真系庄严啦，佛像真系好啦。咁佢举一举手，个心里面赞叹，或伏得小低头，即系唔系顶礼啊。点下个头，即系表示对佛恭敬啊！佛都为呢一类嘅人同佢受记，以此嘅善因啊，将来有朝人啊吓，都遇到佛法，都可以修行成佛。嗱，咁啊咁少嘅意思，就系举一举手或者点一点头，恭敬佛像的上者佛为佢受记，将来可以成佛。何况我哋啊，身为一个佛教徒。能够自情日夜咁样顶礼，不停咁样顶礼佛咧，呢种咁嘅福德，呢种咁嘅善根咧，系博施嘅。将来肯定系以此恭敬佛顶礼嘅功德咧，一定可以咧系成佛。嗱，所以呢个行愿品里边啊，最后咧有个撇文，十大愿王都有嘅，我只系讲一种，其他就唔使介绍啦吓。佢里边话：佢虚空界尽，我礼就乃尽啦。而虚空界不可尽故，我此礼敬就无有穷尽。嗱，咁啊，虚空咧由古到今咧都系存在嘅，可以讲咧系冇有尽嘅。我哋坐飞机飞到个天空咧，一望个天空咧系无边，就系睇唔到呢个边嘅，系冇尽嘅。嗱，咁啊，虚空既然冇尽咧。我哋顶礼佛亦系一样冇有尽嘅，我哋发愿今生要顶礼，乃至生生世世啊，都要顶礼佛。一日未曾成佛以前，我哋都要顶礼佛，希望有朝人呢，以此嘅功德善根呢，嚟到将来种下呢个成佛之日。嗱，咁越到虚空尽啦， 我就先至呢个顶礼尽，跟住佢就话佢众生界尽，我礼乃尽，乃至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礼乃尽啦。如果众生界业障烦恼无有尽故，咁我此礼敬都无有尽啦。嗱，咁呢个就系讲嗱，我哋众生啊，必须有尽噶。点解？因为众生系果报，果报由呢个业障，业障由呢个烦恼啊。所谓众生有烦恼，做业障，做业障流转生死，所以呢个众生界咧，亦都冇法子尽噶。如果众生界尽呢，就人人都成佛。这个讲是可以是容易，但是有招人呢都不是那么容易啊。所有众生都成佛，所以迦婆尼菩萨发愿，他说要众生界尽，众生的业障尽，众生的烦恼尽，我的礼敬诸佛呢，这种这样的心才是尽。如果众生界，众生的业障，众生的烦恼未尽呢，我哋敬礼诸佛呢种嘅心愿呢都无有穷尽，就说明呢个十大愿王呢愿愿都有嗰个结尾，就表示我哋呢要生生世世发愿咁样修持呢个十大愿王。嗱，咁第一礼敬诸佛，我哋呢系简单介绍过啦。咁啊，加继续讲第二。佢就清赞如来，嗱清就系清纯，赞就系赞扬。根据呢个清凉国师啊，住呢个花园所抄里边讲咧，呢个清叹两个字点讲咧？就系清纯其德，就系赞扬其美啊！即系话无论边一尊佛都有佢个道德。都有佢个美好嘅地方，都值得我哋咧去尊重赞叹，亦都包括除咗佛之外啊，凡系一个正人君子，一个有道心、有修养嘅人，佢有真修实学，我哋同样咧要对佢咧要清纯、要赞叹，千万咧就唔好毁谤啊！嗱，咁啊，如果我哋赞叹呢个长者，赞叹诸佛系功德不可思议嘅。咁既然呢两句话系清述其德，系赞扬其美啦，就当然就唔系咧赞叹嗰啲坏人。嗱，凡系嗰啲做坏事嘅，嗰啲唔守规矩嘅，乃至到咧除咗好事啊，坏事都做尽呢种，当然我哋唔可以赞叹啦。如果你赞叹佢呢个坏事，即系等于咧鼓励人家嚟做坏事。当然做坏事嘅人咧，我哋就唔可以赞叹佢啦，就唔值得我哋赞叹佢。反过嚟，凡系佢有道有德有修养，值得我哋尊敬嘅咧，我哋都要赞叹啦，就唔好毁谤。咁除咗呢啲有德之外，凡系十方诸佛咧，我哋都要称扬。我哋咧都要赞叹啦，咁赞叹边个咧？就称叹如来。嗱，如来就系佛号嚟嘅。嗱，咁佛咧就系有通号，就有别号。别就系个别唔同，好似阿弥陀佛就唔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唔系药师佛，咁啊各有佢个名，咁就佢就别啦。我哋见你阿弥陀佛，当然就唔系你释迦佛啦。我哋哋释迦佛就唔系哋药师佛，系个别啦，随人家哋个缘响边度，你就照念啦。咁就叫做个别。嗱，通号咧，如来系通凡嘅成佛，都系叫做海清河嗰啲如来，就系成如实之道啊，来到呢个世界，娑婆世界度众生，成佛道度众生，咁就叫做咧系如来。嗱，从呢个名词里边讲咧，通号咧，点样佢就号咧？嗱，如来就佢就仿同先得号啊，就系、是、后佛后来成佛嘅，就好似盖品咧再来成佛一样，后来成佛嘅，佢个功德、佢个智慧、佢个神通 佢个妙用一切一切后来成佛嘅咧，同盖成佛嘅系一模一样，所以叫做仿同善德号。嗱，咁呢个通号咧，依照呢个八十八份啦，系有十种嘅，即系话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嗱，呢十个通号咧系一个名词，咁我哋咧就唔需要咧重复啦，只系明白呢个如来。即系我哋睇经嘅时候咧，你睇到如来，咁咪即系佛；你睇到正遍知，咁咪即系佛；你睇到天人师又系佛，睇到世尊佛又系佛，即系帮助我哋咧睇经嘅时候咧，了解到佛啊有咁多个通号。咁我哋既然要赞叹佛，就讲呢个口啊！我哋呢个口咧，一个学佛嘅人最紧要咧系要纯正啊，唔好咧做咁多口嘅过失。我哋呢个口啦吓，在呢个世俗古时讲啊，个一意可以兴邦，个一意就可以丧邦啊！呢个口嘅说话啦吓，呢个力量好大。一句说话可以令呢个国家兴起，一句说话可以将呢个国家咧冚唪唥打冧啊，败晒啊！所以呢个口咧系好重要噶，在呢个佛法里边咧，呢个口德咧系好重要噶。如果呢个口德收得唔好嘅话咧，咁啊将来咧呢个罪过亦都好大嘅。嗱，藏经里边有一部佢哋集。花皮如经里面呢有个沙弥，沙弥即是他出了家未曾受这个三坛大戒，我们叫他做沙弥。那他一出世啊，就有一种好处，一离开他阿妈开始会讲话呢，他的口有座香气，是莲花那样的香气来的。那我一路知道八年归老啊，舍受嗰一日离开世间嗰阵，佢一生人啊，个口就吐呢个香气，有呢个莲花嘅清净嘅香气，而且佢讲话咧系一言九鼎啊，系好事实。佢所讲一句话，佢有生之年同佢一齐做事嘅，人人都尊重佢，冇人敢反对佢噶。咁佢有啲咩嘢功德啊？得到咁多人尊重佢讲话，如果佢个口常常啊都吐呢个莲花香气，冇呢个口臭咧，就是、因为佢多生以前曾经有一生咧，佢就赞叹佛、赞叹三宝。咁啊，以前呢一次啊，赞叹佛、赞叹三宝功德。各种的好处，他就多生多世以来，那么一出世开始会讲话吐个口气呢，都有这个青莲花的香气，而且讲话呢人人对他都尊重。那么我们从这些因果上来讲，我们明白我们这个口德呢是很重要，千万不要说三道四，尤其是没有这样的事呢，更加唔好得冤枉人哋。呢、这个口个过处咧系好大嘅。我哋呢个口，如果呢个口得唔收咧，将来呢个过患都好大嘅。又在呢个佛经里边讲啦，嗱咁啊三宝佛，好多人都见过嘅。我哋啲大丛林好多都供有三宝佛，就系、是、中间系释迦牟尼佛。咁啊，大手边咧就药师佛，佢就托个塔嘅。啊，呢边手下手边咧就供养阿弥陀佛。咁个手咧就捧住一个金台，接引众生。咁合称佢就三宝佛。变成三宝佛啦，咁佢即刻中间嘅左右两边有两个使者。咁啊，一个就好老嘅，就系迦摄尊者，佢就十八地狱苦行头陀第一。咁一个就好庄严，仲要话靓仔啦，就好庄严、好貌美嘅，就系柯南尊者。佢就十大弟子里边咧，就是、多闻第一。 那么这两位使者呢是常常随从佛，佛去到哪里他就可以说呢都是跟着佛作佛转法轮弘扬佛法。那么有事呢佛同他们去外面都是度众生啦，或者托钵啦。那么佛呢一时呢就口渴，经过这个恒河的旁边啊，那么安澜尊者就接过佛的钵，就上去呢恒河那边装水。那么其中这个河边呢就有一个小姐，即个女仔啦。那么安澜呢就将个钵给她，就叫她呢即是装一钵水来的供佛啦。那这个女仔呢不单不接这个钵，不帮她做啊，打水供佛，还闹她添。那么叫她啦，我不会帮你做，安澜呢就叫她，那么越行就越近的喎。咁呢个女仔话：，你唔好行埋嚟啊！你再行埋啲，我叫非礼噶，话你唔好噶。咁啊，呢个安澜尊者当时咧都冇咗个办法，佢出家嚟噶嘛，咁佢就唔敢行啦，就回程。回程咧，咁啊，佛话加士就不如你去啦，咁啊，咁加士咧接过呢个钵就去，咁就去到呢个河边，呢个女仔咧都唔使加士尊者出声啊，佢哋自动接过呢个钵。就装一杯水咧，俾加士尊者佢话嗱，供佛就可以慢一步，佢话你可以先饮。既然佛要饮水口渴，当然你都要饮水噶啦。佢嗱，你先饮，我供养你。你饮完之后咧，我再将呢个杯咧洗干净，再打一杯水俾你咧供养佛。咁啊，加士咪照办啦。佢唔单唔讨厌佢啊，佢系一个老人家，仲系好老嘅。咁呢个女仔啦，对佢啊，必恭必敬。咁最后饮完，将个钵洗干净，就装一钵水交俾加士尊者叫供养佛。咁啊，当时安澜睇到就唔系几个心，唔系几服啊，有啲唔系几好味道。佢就问佛个世尊啊，佢点解我去头先攞呢个钵啊去装水，佢唔单唔装俾我，仲闹我。他说加士尊者，他说呢都不用出声，那这个女仔呢还必恭必敬，先供养她一钵，饮到够了才再来洗干净个钵装水供养佛呢。佛说你不知道了安澜，他说讲因果，我讲个故仔你听啊。他说若干生以前，即是很多世以前，他有一只老鼠就死在路边。嗱，我哋就算即系老鼠咧，好多人都唔中意嘅。俗语话老鼠过街系人得喊打嘅，等于老鼠就好乞人憎嘅，人家唔中意啦，系嘛？咩只老鼠咧俾人打死咗啦，写个路边，喺个坑渠边就冇人帮佢善后，即系暴露出嚟露天啦，系嘛？咁啊，有一个人行过咧，就好嬲。啊！你只老鼠啊，好死唔死啊？死喺个路边都冇人理你，咁唔单唔同佢善后，仲咒佢闹佢，咁咪走咗啦。咁啊，跟住嚟一个啦，佢话系个老做老鼠都好凄凉啦，系嘛？家死咗喺个路边都冇人家帮佢善后，咁认真可怜，佢就随手执一块纸啊，咁啊将佢冚住，唔好咁暴露俾人睇，俾人闹啦，咁啊。当时佛来讲，佢你安澜，你听到你知啦。佢话当时闹佢嘅人、咒佢人就系你。佢话你咒佢，你唔该佢啊。所以现在咧，佢咪唔该你咯。佢话加啲尊者啦，佢唔单唔咒佢，唔闹佢，佢仲同情佢啊，搵块纸咧将佢冚住。佢所以啦，佢咁好心对佢啦。咁啊，现在啦，咁啊呢个女仔啦。就对佢好啦，佢呢个女仔就个老鼠投胎嘅，佢你同安澜尊者咧就系嗰两个人先后一个咒佢，一个闹佢，系你哋两个人咧系投胎嘅，就由呢个地方咧佛就话佢我哋做人要收呢个口福，唔好啦吓，讲呢个粗言秽语咧去闹人啊！这个口各种的德性呢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呢十大愿望第二个大愿 就是要稱讚如來，千萬呢就不要毀謗這個有德有道的人。那麼再其次呢，講到這個好處啊，那麼從前有一尊佛就叫做廢沙佛，那麼他座有兩位弟子，那麼一位呢就是我們教主釋迦牟尼佛，一位呢就是多來下生彌勒尊佛。那他兩個人當年呢在廢沙佛的座下呢是兄弟來的，是同參道友，但是他兩個人呢所修的行門是不同。那麼釋迦牟尼佛呢就不顧自己，他就發願度眾生啊，就是修這個度眾生的行門。那咁啊，彌勒菩薩咧就佢聽話，佢如果自己啲未道，點樣度眾生呢？佢就專修呢個自利，修行想成佛，先嚟度眾生。咁佢兩個兄弟啦嚇，響廢沙佛嘅座啊，修咗一個相當長嘅時間，咁啊功夫咧都有所成就啦。咁啊，廢沙佛一觀察佢兩個弟子咧。那些功夫差不多有成就，要出世了。那觀釋迦牟尼佛由於他所修的度眾生之行，那自己的功德當然就是差了，自己成佛這方面的功夫就未到啊。那佛沙佛說，想想如果他自己未成佛，等於他度眾生這方面呢那種力量呢就未必足了，所以呢廢沙佛就先呢就成就釋迦牟尼佛。那我怎麼成就他呢？就是啊，廢沙佛有次他入定，那入定一現呢佛的相很莊嚴，那麼釋迦牟尼佛呢看見佛那種妙相莊嚴，他就打坐叫一隻腳，經過多人呢不停咁啊，讚歎廢沙佛係四句話嘅啫。佢話天上天下無如佛，佢十方世界亦無比，佢世間所有我盡見啦，佢一切無有如佛者。嗱，呢四句話相信唔使解釋啦，大家一聽就明啦。世界上呢，即係最尊貴、最不可思議嘅人格最高嘅。就是佛啦，嗱佢由此用呢一首偈赞叹廢沙佛啦，个功德就超久咁长嘅时间，系比彌勒菩薩咧系先成佛，先来呢个娑婆世界咧系成佛度众生。嗱咁彌勒菩薩咧就是、因为欠缺咗呢一份嘅功德，所以就押后啦，要等到释迦牟尼佛嘅佛法。全部都滅盡了，冇曬了，先至彌勒菩薩呢自向踏出天來生呢個人格成佛，龍花三昧說法。嗱，我從呢啲咁樣嘅公案故事嚟睇啦嚇，我哋真係一個學佛嘅人，千萬呢唔好啊呢個口嘅過患呢太多，因為有啲人個口呢唔停嘅，就今日啦嚇。咁啊，好多嗰啲道場，尤其是嗰啲幫手做事嘅人啊，咁啊到處去幫手咧，咁啊都係啦嚇，咁啊將東家嘅道場就講俾西家聽啊是非，咁啊西家嘅道場有事咧，佢就傳去東家，咁啊傳來傳去啊，咁啊整個圈子啦嚇，都係是是非非，變咗呢個口過咧就好大啦，所以咧。普賢菩薩就勸我哋十大願望中，第二個就要稱讚如來，包括稱讚呢個有道有德嘅人。嗱，咁如果啊你唔讚歎佛，毀謗佛，要個毀謗啲有德嘅人咧，咁呢種過處咧係好大嘅。就即使個冇德都好啦，如果咧。你無緣無故毀謗佢、欺負佢，都係一種咧過處嚟噶。嗱，咁啊，經常講從前啊，有一個人 养只牛。嗱，我哋中国，但系啲以农立国啊，嗱咁样既然种田啦，就离唔开只牛。如果只牛唔帮你咧，你冇法子耕田种菜噶。嗰啲泥咁细，你点样泥松啲田？点样爬清嗰啲草咧？我哋人边只够力去做啊？就是、全靠只牛。所以呢只牛咧，对我哋嘅人咧吓，系好大个好处。嗱咁，所以一般人咧，就算佢唔系食长素，唔系信佛，好多人都唔食牛肉噶。其实佢唔食牛肉嘅原因咧，就唔系话食素嘅问题，主要就系咧只牛太辛苦啦，对我哋嘅人类咧有好大嘅贡献啊！如果人冇一只牛，呢块田又点样耕得噶？根本就冇法子耕嘅。所以咧，有心嘅人，有啲良心嘅人咧。佢就唔食牛肉，我都见过好多。主要就系佢唔系信佛，佢亦都唔系素食者，佢只不过咧系怜悯嗰只牛，一生人为我哋嘅人，结果俾人家哋打死，同啲人劏嚟食，似乎咧太过阴功啦。所以好多人咧就唔食牛肉，个原因就系在此。嗱，咁一个人一养一只牛，就都系耕田啦。咁有一次咧，佢耕完田啦，就牵佢翻屋企，翻屋企就经过呢个城门，咁只牛突然间好似发咗癫狂，用牛有两只角噶嘛，大家都知噶啦，嗰只角就好犀利噶嘛，好硬好实噶嘛，如果俾嗰只牛嗰啲力量撞一撞啊，嗰啲角啊真系成个肚都穿个角尖尖噶嘛，咁只牛咧经过呢个城门嘅地方咧。佢发得狂，用牛角咧响个经过的老人一撞，就将呢个人咧就撞死咗。咁呢个养牛嘅人咧，发觉啲牛好似咧有啲癫癫地咁啦。既然撞死人啦，如果再养佢咧，后果就好大问题。所以咧就将佢咧系卖出去。佢卖俾边就卖俾一个人咧，呢、這个人都有啲钱嘅。就是、有两主仆，主就主人，一仆即系佢个工人啦，听佢使噶啦。咁既然有工人使，当然佢有啲钱啦。咁呢个人咧就买咗呢只牛，买只牛咧就准备牵翻屋企啦。点解就行到半桶牛想饮水，但系前后左右都冇水嘅地方。咁呢个买呢只牛嗰个人咧？见到冇水啦，仍然系带住佢慢慢行，行到有水嘅地方先至俾佢饮水啦。嗱，呢只牛咧系畜生，但系佢冇性噶嘛，咁佢冇性，因为佢就猛整啊，发脾气啊，一发脾气咧就将呢个主人，即系买嗰只牛嗰个主人，唔系嗰个工人，一撞又撞死嘛，咁一撞死两个人啦嘛，咁呢个工人睇下，哇，呢只牛啊都好似都养唔熟噶啦，佢就索性翻屋企咧，就劏咗佢，就卖翻啲钱啦。因为买嗰啲要俾钱买噶嘛，既然只牛都养唔熟，发癫啊，发狂撞死人啦，就卖劏咗佢，卖咗佢，咁啊攞翻啲钱啦。咁先卖嗰阵时咧，个牛个头啊，应该啦吓。如果是人多吃饭的话，牛头都很多肉的。那有个人就买了个牛头，其他的牛全身就没有买到，只是买个牛头。由于天气热，他背着个牛头，背着一身汗，那他就觉得要休息了。他就将个牛头去到个树下面，就挂在个树上面。佢个人就喺嗰棵树下边咧，就瞓低就休息。点不知冇几耐咧，佢条绳就断咗啊！咪上牛就跌落地下咧，点不知一跌就嗰个牛嗰只角嗰个尖尖嘅地方咧，就插正呢个瞓响树下嗰个人嗰个头。咁呢个人个头咧，当堂呢个脑浆都爆裂，当然即系就死咗啦。嗱，呢一只牛在一日之内啊，就撞死咗三个人。 咁就可以讲就空洞全城啊！引以为怪啦，点解呢只牛咁啱呢？不先发一日之内就撞死咗三个人，咁呢件事咧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佛嘅地方。咁啊，佛咧知道呢件事就讲因果啦，讲古仔都系嚟揾呢个因果。所以我哋信佛嘅人咧，真系要相信呢个因果啊！你唔讲因果咧，冇佛法可谈。咁咩因果法？个若干年前，即系几多生几多世以前，佢有一个老婆婆，即系几十岁嘅阿婆。咁佢咧就个先生嘅老伴就死咗，咁佢就冇仔冇孙啊，亦都冇咩身家钱留俾佢。好彩就有一间大屋。咁啊，既然个老伴死咗啦，呢间大屋就归佢噶啦。由于个冇仔孙供养佢。冇仔孙照顾佢，咁啊点样生活呢？咁呢个老婆婆咧都有啲计仔，即系一间大屋啦，佢就将佢咧间开好多间房间仔啊，就做一间客栈。当然就唔系话咩大酒店、咩大宾馆啦，一间客栈有几个房间间开，咁啊即系方便嗰啲啦，简单嘅人啊行过啦就可以住一晚。咁啊，包埋两餐俾佢食。咁冇几耐咧，就有三个青年。咁啊，当然系嗰啲所谓好玩嘅后生仔啦，就去住宿。咁呢个老婆婆咧，佢既然做呢啲咁嘅生意，要靠佢维生啦，当然招呼呢几个后生仔啦。咁呢个后生仔咧，唔知佢好玩，就是、有心欺负呢个老人家。咁啊住咗几日，食咗几日，咁大家商量，咁啊睇下啲老婆婆啦吓，奈佢哋唔何。咁老婆婆等老婆婆啦，一个唔留意咧，佢哋三个后生仔咧一齐就溜之大吉走人。咁呢个婆子话：咦，住咗几日？食咗几日，你唔俾钱点得噶？咁啊，跟住佢哋后边追出去，咁啊追到佢之后咧，就叫佢攞钱。三个后生仔唔打唔俾钱啊，仲出呢个粗言秽语闹佢，等于话咧欺负个老人家，讲个说话都系唔礼貌，唔好听噶啦，好伤佢个心。咁呢个老人家一气之下咧，佢就发誓。他说你这样欺负我这个老人家，他说我将来我一定得报仇，我一定要害回你们。那么说了之后呢，他就回我记得就很大好气，那么一气呢几十岁就是气死。那么因为呢这个心有这个亲恨，有这个怀恨呢，以这个怀恨心就堕落做牛。咁呢三个青年后来就转世啊，就做俾呢只牛撞死呢三个人，因为佢从前佢诽谤呢个老人家，欺负呢个老人家好虾，待佢哋唔好，唔单唔住宿食饭唔俾钱，仲要咒佢闹佢欺负佢老奶我哋后生仔唔好，所以呢个老人家啦吓，佢就怀恨在心。因此要报复，要报仇，因此拣呢个老人家就系牛转，就呢个牛系老人家转世嘅。咁啊，俾呢个牛撞死呢三个人咧，就呢三个青年转世嘅。嗱，我哋从呢啲地方咧，我今日讲呢几个故事，都系说明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啊，要明白呢个因果，千万咧。不要呢做这个违背因果的事啊。所以我常常都说，我没什么好介绍给大家供养大家，就是要信这个因果，用因果两个字供养大家。一切一切，我们每日的言行举止，每一动作出言发语啊，都有因果存在的。我们善心就是有善的因果，我们的心肠不正直 就有唔好嘅因果啊！呢、這个因果呢一定系有噶。如果唔系，我哋世界上点解有啲啊咁好啊，有啲啊咁差呢？就系贫富贵贱、男女老幼、受妖穷通，个个唔同。点解有咁大嘅分别？就每一个人呢所种嘅因唔同，所受嘅果报咧就唔同啦。所以我常讲《大藏经》里面好多深奥嘅道理，就算你一出世就识字唔使读书，你一百岁一百年之内啊，你依然讲唔清佛教嘅道理，因为几深奥啊！但系我哋就唔好俾呢个深奥嘅道理吓咗，我哋将佢归纳起嚟，就系、是、因果两个字，所谓善。就是有善的因果，恶是有恶的因果啊。俗语话，即是佛经有句话，佢话菩萨就为因，众生就为果啊。行菩萨道的人，他就善心自度道人，一啲都唔敢行差踏错。点解佢怕因啊？你种下呢个唔好的因呢，将来这个不好的果报呢，就一定呢是跟着你的。如果你种这个好的因呢，那么将来这个好的果报呢一定是跟着你的。所谓善有善报，就恶有恶报啊。若然不报，不过是时辰未到呀。时间一到呢，你是无所遁形，一定要受啊。所以我哋众生就为果啦，哎呀，点解我咁苦啊？点解我咁多问题啊？冇样都系如意嘅，一世人都系挨苦啊？点解啊？又多病痛，样样都唔清心如意，呢、这个就果报嚟噶。你唔清心如意，就是、你从前唔肯咧成就人，唔肯咧成全人，唔肯做呢个功德事。所以今生这个恶的果报就跟着你咯。如果你在在处处肯替人家着想，你在在处处、啊、肯帮下人，你喂下人，这样呢这个好的果报呢一定是跟着你、啊、所以我上一次都讲过，个假使八千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啊，果报都还自受啊！所以我哋行愿品里边我都讲过上一次，我哋嘅人临命终嘅时候，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的悉皆退失啊，咩都冇噶啦。但系唔系话完全断灭冇晒，就唯此愿望。你只要一生人依照这个十大愿望随分随力去做，你做得多少算多少呢？十大愿望跟着你，他从来呢不会呢离开你、啊、不会舍离你、啊、不但这样、啊、你走的时候呢，他就有个领队，他在前面呢是引导你，接引你去哪里，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只要你跟住佢，你就可以往生西方啦。因此，我都上次讲过，净土五经咧，三经中第四部咧就系、是、呢个行愿品啊。所以我哋常常读诵行愿品，根据呢个十大愿王一样一样，你随份随力做得几多少算几多少，系包你有好处。这个保险公司不收钱的，不用给保费的，它是包你是往生西方，你现世呢就没那么多的痛苦，来世呢决定呢生到这个安乐国。所有学佛的人最重要最重要呢就是属于呢要、啊、收这个口德，千万呢就不要、啊、做这个口过、啊、这个口过如果你做得太犀利太多的话，将来你这个报应 是很严重的。刚才我所讲的这些故事都是事实来的，出了这个经典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收这个口福，千万呢就不要诽谤别人了。最后呢我就讲到了有关我们称赞如来所得到的好处，就是破除这个恶口障。恶口呢就是四种不好的说话之中呢其中之一种，障就是障碍。我们有了这个恶口呢就障碍我们这个法身，障碍我们这个佛性，不得显露啊，令我们不可以成佛啊。所以这个恶口呢就在我们这个佛教因果里面呢是十种恶法。那必十种恶法离开这个身口意啊，身口意可以做十事，又可以做十恶。善诸于恶不过是因念心而已，我们因念心向善，那就是善法。我们因念心，因念心做恶就是恶法了。十事来说呢，身就不做这个杀盗淫，这个口不讲这个妄语耳语恶口两事，我们这个心呢就不起这个贪嗔痴根本三烦恼，今日就叫做十善法，是身口意。那么反过就叫做十恶了，就我们这个身呢是做这个杀盗淫，就是杀生、偷渡，即是鸦片啦。总之占便宜，搵人家的个着数都是偷渡啊。淫就属于啦吓，到处咧行淫，乱搞男女关系，呢个你淫啦。嗱咁呢三种啦吓，其中咧本来每一样咧都系好重要啊，但系最重要咧就是第一个咧。不要杀生。那我就附带讲一讲，杀生呢是很大罪的。杀生啊，在经上讲啊，这个杀生真的这个罪过呢是大到呢是难以形容。那今天经有两部呢是零字头的，一部就是灵严经，所以大家人都听过的了，就算你没有读过这部经的名字，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一部呢就是《灵强经》，都是这个灵字。那这两部经都是大成经典。那么《灵严经》呢就是安澜尊者时代淫妻而发起的。那么《灵强经》呢就是讲这个五法三自性，白色依无我。那么最后呢就是以戒杀包尾。所以这两部经呢可以讲呢，一部是断淫发起，一部是戒杀包尾啊，可以讲啦吓，呢两个零字头嘅经典咧，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嗱，咁《灵强经》最后呢个偈颂里边啊，有两句话，佢话若无教想求，就亦无呢个三净欲啊。嗱，一般人咧就问，佢话我食素。就好难啦、啊，不过听个人讲可以食呢个三净肉、啊，咩叫做三净？即系咧，唔系为我而杀，我就不见杀，见唔到佢被杀嘅时候咧，嗰种嘅惨况，亦都不闻杀啦，好似汤猪啦，我听过，即系几条街都听到啊，嗰种凄凉啊。嗱，我就冇听佢被杀嗰种嘅凄惨嘅音声，我就冇睇到佢被杀嗰种嘅残忍镜头。仍不是为我而杀，我可以吃啦。这种不过可以说是一种方便鱼，是想接引你食素，一种方便鱼。其实如果认真严格起来，那么三净肉都不能吃的，就以两经来做个证明。所以我们讲经呢，不是说我想我认为我相信这样不行，这样就害死很多人了。所以我一定要有根据啊，在《灵强经》最后你可以大家看一下，那个偈颂是包尾最后最后的一两节，很容易找的。 一路就系若无教上求，亦无三正容啊！嗱，教你冇人教佢杀生咧，你冇肉食嘅。有人教话有冇搞错法师？我几时教佢汤猪汤牛汤鱼啊？我冇教佢嘛，冇错，你冇教佢，你系用银纸教佢啊！你是用钱教他啊，你所吃的肉无论猪肉外肉鸡肉鱼肉，你不是偷他的，不是抢他的，不是骗他呃他的，是明码实价，几多钱一斤一磅，是用钱跟他买的。那么他既然有这么多人吃肉，他就为着做生意满足你们的要求，他就劏猪劏牛，他是为你们而劏的，他也是为钱，因为你们给钱他买的嘛，所以就教你用钱来教他帮你杀生啊。想呢，如果你没有这个食肉的想法，你不会去买肉。好像一般人呢，一起身睁大的眼睛，今天吃什么餸呢？去街市买啲乜嘢好咧？鸡新鲜咧，就鱼新鲜咧，佢就谂定啦。咁有呢个食肉嘅想法啦，求就要求。既然啦，我有俾钱买佢嘅肉，佢做生意嘅满足我哋嘅想法去食肉，所以佢咧就劏猪、劏牛、劏鱼、劏鸡、劏鸭嚟卖俾我哋。满足我哋嘅要求啦，所以话若无教上求，你亦无呢个三正容啊。有呢个教佢，用钱教佢，你有呢个食肉嘅想法，有食肉嘅要求，所以佢哋做生意先至为你而劏，系为你而杀啊。如果你又冇食肉嘅想法，又冇食肉嘅要求，他不会啦吓，去劏啊，劏都冇人买，咁咪蚀本系嘛？就是、因为你样样都齐，教上求都齐，佢咪做呢个生意，咪为你而劏，系为你而杀啦。所以咧，认真讲句咧，三正肉都唔可以食啦。如果三正肉可以食，可以讲啦吓，随处啲三正肉。嗱，我就加香港，唔好讲其他城市啦。咁香港好多屠房㗎嘛，劏豬劏牛嘅地方㗎嘛，我哋有冇睇到嘅？我哋冇睇到啊。可以講呢，佢劏豬劏牛嘅時間呢，我哋仲冚住張被啦，蒙頭大睡都未起身㗎，佢已經劏好啦。其實呢個屠房就係人間嘅地獄啊，係好凄慘㗎。所以我哋都諗到呢啲問題，我哋就唔好食肉啦。咁既然我哋又冇睇到佢杀，又冇睇到佢被杀嗰种嘅惨况，亦冇睇到佢被杀嗰种嘅凄凉嘅喊声，如果咁就可以食啦，岂不是我哋俾钱咪人家哋帮我杀咯？咁呢个罪过都唔好噶。你要食肉，人哋帮你杀生啊！都是一种罪过的，所以灵强经最后这个包尾是最好的，大家可以看一看，不用找的，是最后那两页是计重来的，若无教上求，你亦无三正欲，这两句话出了灵强经最后这个计重，很容易找，是最后那两页来的。那所以这个杀生食肉呢，是我们学佛的人一种呢是最紧要守得清楚。在经上讲，个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饿鬼畜生，个后世为人得两种果报，边两种？一者就多病，二者就是短命。即是话呢，有一种人好短命嘅，朝早出世离开阿妈，可能晏昼就死咗噶啦。就算你养得大，或者十零廿岁就死了，或者二十岁后生仔正当成年的时候就死了，这些不就短命了。有些人多病，成世孭着个药波，不是头痛就背脊痛， 唔係半隻痛，就腳板痛，總之成日孭住個藥煲嘅，你就唔使審啦，唔使問阿貴啦。凡係多病短命嘅人，從因果上講啦，佢畜生咧就一定係殺業痛，所以咁就咁生。雖然佢做一個人唔怕墮落，但佢仍然咧係多病短命啊，唔得呢個好嘅結果啊。我反過來，有啲人咧一世人黑黐都唔打過嘅，乜嘢佢就食藥，咩佢啲藥波咯。佢話我真係預知唔知啊，即係佢畜生啦，佢冇殺生，冇食藥，所以感到咁細啦嚇，冇病冇痛啊，都唔知乜嘢叫做病痛。咁真係醫生都要關門大吉㗎。但有啲人咧，佢就長命百歲，唔單長命，仲冇病。呢啲咁嘅問題咧，從因果上啊，就肯定佢畜生。就是不殺生不食肉，有些人说这么简单，我就我工人买咯。其实呢，这个工人是帮你打工啊，他敢说不去买吗？他敢说不劏吗？如果不劏就炒鱿鱼都有，反正工都没得打咯，没买咯。其实这个老板就是你啊，无论男主人女主人，老板就是你啊，他又帮你打工做煮饭做家务啊。 你叫他劏鱼他敢不劏？你叫他劏鸡他敢不劏？不生鲜就不吃，不摆美就不吃，不飞就不跳就不吃，这个是完全你的命令啊。他又不过是奉命行事啊，这个过处是归你所有啊。你不要想着我没劏过，我是叫他帮我劏之嘛，都是一种罪过。这个命令是在于《法王经》话啦，若自生教人杀啦，方便杀啦，都是犯了这个菩萨戒，犯了这个根本戒的。所以跟着他父执着者，他断大慈悲，一切众生都见而舍去，照顾一切众生就不得食啊！就我哋嘅人，点解见到嗰啲鸡、啲畜生，佢会走咧？因为我哋有杀心啊！我哋有杀心会杀害佢，会伤害佢，所以佢见到我哋嘅人咧，佢走啊！嗱， 咁啊，假如我哋冇呢个杀心，我哋嘅人冇呢个食肉嘅想法，冇食肉嘅要求，冇呢个杀心咧。那些畜生对我们呢很亲切，很老有机的，不会伤害我们的，就因为我们有杀心要吃它杀它，所以它就伤害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没说自己不伤害我们。所以这个杀生呢，我就特别强调，在任何地方我说的都劝人家地不要杀生，不要吃肉，最重要啊，其实就是念佛求生西方啊。咁所以我哋呢个系多余噶啦吓，讲翻正题就系除呢个恶口障啊。嗱，恶口咧，即系反过嚟十善就系十恶啦。个身咪做呢个杀道人啦。我哋嘅口咧就系妄语、耳语、恶口两善。嗱，咩叫做妄语咧？就讲大话欺骗人啦。即系话十句说话都冇句真嘅，你信佢一成。都要打个扣字的，因为它是妄语啦。什么叫耳语呢？耳呢是一种绸缎来的，所谓绫罗绸缎是很名贵的布来的。这个耳呢就是耳罗，即是很靓的布啊。那么耳语呢就是讲的很靓的说话，讲的很漂亮的说话，讲得非常漂亮的，都不知道多好。但是呢，拧转面啦，佢所做个行为呢完全是相反的，可以讲无恶不作啊，样样个坏事佢都做啊，呢种就叫做耳语啦，即系表面听起嚟啦，非常个好听嘅，好到好似绫罗绸缎咁值钱嘅嗰啲布嘅，咁佢哋耳语。嗱咩嘅就两线呢，我哋嘅人系一条理。冇两条理嘅，不过 佢呢條理咧開始講兩方面嘅説話，例如姓李同姓張，佢兩個本來就好好朋友，好老友記嘅，因為有個人佢妒忌人咧就太好啦，佢就響姓張嘅就講姓李嘅壞話，響姓李嘅就講呢個姓張嘅壞話，令到人哋一對好拍檔、好朋友，因為兩條搞搞共咧。就變成反面成為一個仇人，這叫做兩說，即是一個嘴一條理講兩樣的說話，那就叫兩說。最後叫做惡口，惡口即是講的說話沒有句好聽的，要是咒人，要是鬧人，總之沒有一句好說話的。我們這個惡口是很大罪的，這個惡口呢就好大个问题噶，所以我哋咧就唔好咧讲呢个恶口嘅说话。如果我哋常常赞叹佛，常常赞叹呢个有道有德嘅人，我哋习惯就成自然啦。我哋开口出言发语，都系多讲几句好嘅说话，咁样咧你就功德无量啊，好似。我哋戒斋放生都系一样。嗱，有人戒可以行山啊，但系香港最要行山啦、啊。但系山上有好多小动物噶、啊，嗱，例如你睇呢一只兔仔行过、啊，你系信佛，你唔会捉佢啦。但系有人家咧，嗰啲打猎嘅追佢、啊，但系嗰只兔仔走得快，比较聪明啲，佢走得快。嗰啲打猎嘅人就追佢唔到。变咗啦，连睇都睇佢唔到啦。咁咁啱遇到你喎，佢就话某某人啦、啊，请问头先只兔仔，你有冇睇到佢经过啊？嗱，其实你系睇到嘅喎，亦都知道佢向边个方向走咗。可是你慈悲心重啊，宁愿讲大话呃呢个人，你唔就救呢个兔仔咧？你就讲大话，本来佢去咗东，你话去咗西。等呢个兔仔咧，俾人家捉唔到啦，要救翻呢个兔仔。嗱，咁呢啲咁嘅大话嘅妄语咧，就可以讲你系救嗰只兔仔，亦都得帮呢个打猎嘅人咧，唔好做呢个杀生嗰种嘅事，亦都功德无量。所以呢啲咁样嘅方便妄语咧，我哋就可以讲嘅。凡系于人不利，凡系损害人或者侵害人。一切的说话呢都不要讲啊。那么除了我们赞叹诸佛有道有德的人可以消除这个恶口障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生生世世得到这个辩才无碍。既然我们第二段他们赞叹诸佛，赞叹如来，赞叹有德者嘛，但我们赞叹都要有辩才。如果你个嘴讲话粒粒咳咳，唔好嘅啦吓，但系你都唔可以赞叹啊！我哋凡系一个人或者个口做咗哑巴，或者咧讲话讲得唔清楚，或者个音声唔得柔和美妙，一切一切令人家对方听到啦，系唔高兴嘅。呢啲咁样嘅问题咧，都系畜生咧，佢呢个口啊做过处做得太多，所以今生咧或者哑巴唔识得讲话，或者有音声讲得唔清楚，人家听唔懂，所以呢个因果咧系好重要啊！如果我哋常常赞叹诸佛，赞叹呢个有德者，唔好咧做呢个口过破坏人。你生生世世咧系辩才无碍啊，好重要啊！我哋有辩才，我哋嘅口才又好，又有呢个灵活嘅头脑咧去赞叹人，系一件好事啊！嗱，呢个辩才从佛学嘅名词就有四种嘅，第一种佢就法无碍辩啊，法就系佛法啦，无论大乘法、小乘法。有漏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的理论、 一切的法理，他都能够通达无碍，那就叫做法无碍变。第二他的义无义，就是义，即是道理，每一种法每一种事情都有他的道理，能佛法有佛法的道理，我们儒家孔子有儒家孔子的道理，其他一切宗教都有他的道理，都有他的好处长处，值得我们的学习与共呢，是赞叹的。那咁如果你明白呢啲道理之后呢，你就可以有咁嘅辩才帮人哋讲啦。那咁第三呢，叫做呢词无外词，即系言词啊，呢、這个说话。例如广东话你又懂，那咁英文你又懂，那咁马来话你又懂，一切嘅上你都懂啦，你就可以用种种嘅语言啊去教人去导人啦。我去过咁多地方，我觉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呢是最多语言的人。那很简单，新马很多华人，即是中国人呢。那华人呢，他们那边呢应该呢大体以福建人为最多。所以呢他一出世跟阿妈跟阿爸讲话就讲福建话啦，讲闽南话啦，一种的。那他们才讲广语。有两种了，因为同广东人呢，喺识嘛，广东人都唔少，隔篱邻舍楼上楼下好多都系广东人，佢就识得广东话，就三种嘛。嗱，英文啊，佢个教育嚟嘅，英国统治嘅时间就讲英文噶啦，啊识咗四种啦。第二种识得呢个马来话，佢哋读书咧就读埋呢个马来文，咁啊有得仲系客家人识埋第六种客家话。所以这个星马的华侨我去了很多次，我起码去过有二三十次星马讲经，我发觉他们在世界上懂得语言就最多他们的人，肯定识五六种话，这些就是他俗生赞叹这个有德人，赞叹诸佛所得到咧呢种个回报啊，咁啊佢哋依然是无外变啦。佢哋遇到咩人，佢就可以帮佢讲。遇到鬼佬老花同佢讲英文，遇到中国人系广东嘅，佢讲广东话；系客家嘅讲客家话；系讲落正式系华语，即系讲住我哋中国嘅标准嘅普通话，佢又会讲。呢啲系佢俗生咧。这个厚德所收来的。那么第四种呢，他就咬说无碍，他咬说咬即是喜欢，即是快乐的乐字，他读这个咬咬即是喜欢。喜欢讲无碍辩才，既然有以上对于这个法理明白，道理明白，也有这个语言的天才，他这样的环境之下，他喜欢怎样讲就怎样讲，绝对不会错。那他就咬说无碍辩。我们如果这个人常常赞叹三宝，常常呢是赞叹佛，那么常常赞叹那些有道有德的人，那你生生世世呢可以消除这个恶口的障碍，不怕有哑巴，不怕语言不清，不怕人家就听不懂，可以说一句话，人人都尊重你，亦都不怕没有口才。这些都是属于俗生的，由于称赞诸佛，称赞三宝所得来。那么香港今天呢算是不错了，经过几十年，我记得五零年代有日本人打香港，我回来乡下出家读书，到到五零年我就回来香港，那时候的佛教没有那么兴盛，也都没有法师讲经，我们出街被人骂的。我试过在马路行，在楼上拖到个头，还有他当年面头楼上你都看不到他哪一个，当年面大家碰头碰面，在那个墙上吐口水，我都试过啊！ 仲讲佢大吉利是今晚唔使赌钱啦。吓、啊，我就有条烧我都搏啊吓，我话你有今日见到我哋和尚啊，好日都唔见一次啊。我话你见到和尚就今晚输紧啦，系嘛？我你反过嚟冇见和尚，你咪赢紧。我话你有几日见到我哋和尚输钱啊？我哋应该早就发达，唔使打工，唔使挨女仔，唔使挨世界啦。我话你咧系多余啊！我哋见到和尚啊，系一件最好嘅事啊！佢有咩证明咧？嗱，我哋屯门南地有间妙法寺，所以好多人都去过，都知得嘅。咁啊，开山嘅主持就系洗尘老法师。和金山老和尚他们两个同参创办的。那么洗尘法师跟我说，我跟他都很熟，大家都很同参。他有一次呢拜年聊天，他说我今年啊，好彩那个搭车不用给钱。嗯，我说这么好彩，我怎么样？他说我旧年，即说旧年啊，他说我在他妙法寺在正的马路面前啊嘛，正式系交通嘅孔道，凡系响元朗、新界乃至深圳啊之类嗰啲车咧，出九龙啊，一定要经过呢条路咁滞嘅，系青山道。咁佢一早佢就拜年，出去九龙咧，同啲同参拜年。佢响门口就等车，无论巴士啊、小巴啊，一切一切嘅交通佢递手。冇人睬佢嘅，因为连睬咧，咪搭佢哋车个和尚系嘛，冇人睬佢噶。咁啊有一个小巴，佢哋啲客未满啊，仲有两三个位，睇见做和尚都好啦，我停车俾佢上车。咁呢个小巴司机咧，佢第二年唔使佢叫啊，佢就话等佢，咪点解咧？佢呢个司机旧年啊，佢每一转车都满座，每一转车都满座，一去到唔使点样排班就坐满座，就起程翻转头，都唔知道赚咗几多少钱。所以今年咧，佢我唔使出门口叫车等车啦，佢喺门口等我啊。所以呢啲你有你就明白。见到和尚咧系最大吉，见到和尚系最好噶。当然信佛嘅人就唔会闹和尚啦，佢系在家人啦吓，你唔好闹和尚啊！咩叫做和尚啊？和尚佢就鬼凡师，印度话佢就和尚啊，中国话佢就鬼凡师，鬼就鬼则，即系规则；凡就系无凡啊，鬼凡师即系咧，我哋出家人行。住坐和行为都是规规矩矩，可以做你这个模范，做你这个鬼则。其实你叫一句和尚呢，即是叫一声师傅了已经了。如果你闹死和尚，即是闹死师傅，你说是不是罪过很大呢？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故事啊，就证明其实见到和尚出家人呢，是一个最大吉大利的事，是最好的事。如果年初一见到和尚呢，你就年初行到年尾呢都行大运的。所以呢，洗尘法师呢，他以后每一年去门口坐车呢，不用给钱，有人家等他啊，这个就做一个证明，就不是说花假，是洗尘法师未往生前呢，他亲口跟我讲一件事。我哋以前咧系供养大家，最紧要咧可以尊重和尚啊！你叫一声和尚，即系叫一声师傅，叫做鬼凡师系最好噶。所以我哋咧最大嘅恶口就系毁谤三宝，毁谤三宝咧系无间地狱之因嚟噶。咁啊，最大嘅福报就系啦吓，赞叹三宝。是赞叹佛宝、法宝、僧宝啊！我哋赞叹三宝咧，真系咧系功德无量啊！亦都有咩证明呢？当然咧，我哋有个证明啊！在座好多法师，我哋出家人咧，放完口 这个大家都识噶啦，一般法师都会，包括我在内，我都会放人口。坐金刚上师，我教老咗唔同我学生，我都做啊。嗱，我哋上台放人口，冇几耐嘅咋，回张上座，开始坐低冇几耐，就要请三宝，要赞叹三宝。咁啊，有一首偈咧，有一篇文啊，系呢个金刚上师念嘅，佢话父。三宝者是千生罕遇，是万劫难逢啊！皈依者就福增无量，礼念者就罪灭河沙。譬如灵丹妙药，疗百病以消除。若要肯切自诚心，故无求而不应啊！所谓道是明明长夜中。三宝是为我们的灯烛啊，滔滔苦海内，三宝做我们的周航，炎炎火宅中呢，三宝为我们的金炉宇宅啊，可见三宝的功德呢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千生都罕遇，万劫都难逢啊，我们今生总算畜生收到个善根福报，今日今生啊，有机会就算你唔出到家，能够皈依三宝，系一件咧，你所讲咧好大嘅善根，系好大嘅福报啊！你皈咗之后，或者咧做种种嘅功德法事，都系为自己修福，系为自己修将来嘅好处啊！唔系第一件事啊！所以三宝功德咧。是难尽赞扬啊！咁啊，跟住就唱三，唱三条赞，唱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唱呢个咧赞叹三宝啊！一开坛就请三宝赞三宝。嗱，我哋念弥陀经啊，西方极乐世界嗰啲灵禽鸟象发出个音声，都系赞叹三宝。乃至到七重寒树、七重罗网风吹啊，个音声咧都系赞叹三宝。咁点解唔讲其他，净系讲赞叹三宝咧？佛法咁多道理，所以知道三宝啦系佛法根本啊。我哋做法事要皈依三宝，我哋上早晚殿要皈依三宝，我哋受五戒。要皈依三宝，我哋出家受三坛大戒啊，每一坛都要皈依三宝啊！一切都以呢个三宝为基础为根本啊，唔可以忘记离开呢个三宝。所以每一个人，不管佢系出家，亦或在家，信佛亦或唔信佛，我哋如果常常尊重赞叹三宝呢个口嘅功德啊！你生生世世肯定不会做哑巴，肯定法语清净，出言吐语人人都尊重你啊！所以佛有三十以上大家都听过了，其中有一个是四十牙齿相，即是我们的牙，你抹一个嘴数啊，上和下你数一数有多少只牙，佛有四十只牙，咁呢个系好大福报啊！我好多人啦、啊，系十零廿只嘅咋，嗰啲牙咧越大就越冇食神啦。嗰啲牙如果细嘅话咧，密密实实嗰啲啦吓，嗰啲食嘅福禄啊，食嘅得咧系最大啊！凡系嗰啲有食嘅人，绝对唔会嗰啲牙少啊！起码都有廿只、廿零只啊！嗱，佛嘅四十牙齿相咧，就佢多生多世啊，唔打妄语，唔会欺狂别人，所讲嘅都系真实语，劝人家哋发心修行，劝人家哋发菩提心，要广度众生，要自度度人，唔好自私自利。咁啊，佛。因为多生多世做呢啲咁嘅好嘅功德啊，所以今生成佛咧有一种相，就叫做四十牙齿相啊。 咁所以我哋咧，如果赞叹佛咧，赞叹三宝咧，就去远离呢个恶口障，恶口一种嘅障碍。我哋生生世世唔会哑巴，唔会咧冇音声，唔会讲话唔清楚，人哋听唔懂，就系解除呢个恶口一种嘅障碍。如果生生世世啊，系辩才无碍，人人都尊重你，人人都听你的说话，所以这一种呢都是属于在因果上讲呢，是善有善报。我们讲这个好言好语，多赞叹别人，一言一语就少少的好处啊，你都赞叹人，千万呢不要破坏。例如有些人呢，他不喜欢布施，我见过很多啊，那咁人哋布施咧，佢就唔高兴噶噃。佢点解唔高兴咧？佢话我啲钱揾得咁辛苦啊，呢、這个俾人哋使，呢、這个供养大众咁笨，佢我自己食多两件仲好啦。嗱，咁好多人系咁噶噃，我见过好多呢啲咁人，真系见过、听过、睇过，唔系讲大话。嗱，佢自己唔做。是好小事啫，你咪唔中意，你咪唔做咧。但系佢又唔想人哋做，人哋做结缘啊、共众啊，或者修桥整路啊、出钱啊，佢绝对反对。乜咁笨啊？出钱俾人家哋，嗱呢啲咁样啦、啊，都系破坏人哋嘅功德，破坏人哋嘅善心啊！呢、這个罪过都好大噶。所以我在呢个第二愿。咁嚟到咁样讲咁多，都系劝大家啦，要多讲几句好说话，要鼓励人哋食素，劝人家哋啦吓，好好地啦吓，收你个口福，要食素，唔好杀生害命，咁你生生世世啦，你就得到好大个福，你生生世世破除呢个恶口嘅障碍，生生世世。辩才无碍是人中的领袖、啊、你讲一句话、啊、绝对人人都尊重，不会有人反对，这都是属于赞叹所得到的好处。最后亦都是说行愿品通通都有的，虚空戒尽，我这个赞叹才尽，如果虚空多尽过，我这个赞叹都无有穷尽啊，乃至到众生戒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赞乃尽，而众生戒乃至业障烦恼波尽故，我之赞叹都无有穷尽啊，仲系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身语意业无有平咁去做啊。这些这样的结盟都是鼓励我们啦，普贤菩萨的慈悲啊，鼓励我们行十大愿王的佛弟子一定要啦，念念相续，不要间断，要赞叹三宝，赞叹这个有道德的人，要赞叹古人的做功德做好事，千万不要破坏，千万不要做这个口祸。所以第二呢，就称赞如来，就可以咧忏悔、改过、修改我哋呢个恶口嘅障碍，又得到生生世世嘅无碍辩才。嗱，咁啊，第三咧就系广修供养。嗱，咁啊，广咧就系广大，唔系话少少。修咧就系修持。即系去做咁解咧，咁啊广修啦，即系咧多多去做。嗱，根据呢个经文里边咧，佢哋布施嗰啲衣服啊，供养嗰啲衣服、嗰啲油灯啦吓，好似咧天上嗰啲云咁多噶。佢哋点个油灯咧，好似呢个大海水咁多油。嗰、那个灯柱啊，点油灯嘅灯芯咧，好似须弥山咁粗咁大噶。呢个属于一种供养，嗱咁啊供养咧，同呢个布施咧有乜嘢唔同咧？嗱，布施可以讲咧 亦都有一种啊带有啊，即系咧你唔系几好啦，或者环境唔系几掂啦，我俾你啦。嗱，咁啊供养咧就是、出于呢个至诚心，就是、绝对唔系话对方咧有问题或者环境唔好，你去帮佢，唔系噶。点解嗱？好似我哋寺庙朝早食早餐要念供养咒，我哋中午过午堂要念供养咒。呢、这个念供养咒咧，都系清念诸佛啦，由佛至到菩萨咧，乃至到孤魂恶鬼咧，我哋以呢个平等慈悲心咧，系供养佢哋啊，直至来到咧系修福啊。因为佛教就讲呢个田，就系修福福田啊嘛。呢、这个田咧有好多种嘅，有呢个悲田，有呢个恩田，有呢个敬田，有呢个福田。嗱，咁咩叫你恩田咧？就对我有恩嘅，例如我个父母啦，我个师长啦，佢对我有恩啦。如果父母唔养我，我哋点大？如果师长唔教我，我哋每个畜生咩都唔识，所以呢个师长父母呢个恩咧系好大，我哋要供养啊。嗱，咁啊敬田咧就系、是、呢个有德有道有学问嘅人，我哋咧要尊敬佢，就系、是、有福啊。咁啊佢哋敬田。嗱，咁啊悲田咧就是、我哋有一种慈悲心，凡你嗰啲有问题嘅地方，或者有咩灾难嘅发生，我哋咧尽我嘅能力去帮助佢解除佢嘅困难，呢种就叫做悲田。所以悲者拔众生嘅痛苦，佢就悲啊嘛。我哋咧解除佢嘅痛苦，咁就叫做系悲心，系悲田咧。嗱，田就可以长呢个谷米嚟到咧养活我哋，对我哋咧好有帮助，好有好处。就我哋咧，无论咧收边啲种科，不管你系敬田、悲田、恩田、福田，我哋都系修福啊，都系自己咧系修自己嘅功德，系修自己嘅福报，所以我哋要广修供养。嗱，咁啊，供养咧就有两种嘅。嗱，咁啊，一种咧就佢哋财供养。嗱，咁啊，一种咧。就是叫做法供养。那么财供养呢就捐了我们的钱呢去供养三宝去帮助人，那么他们财供养呢。那好像早两年那么印尼这个大水灾，那么香港人都捐了不少钱的。那些最近大陆大家都知道的，全世界都知道的，这个所谓雪雨的灾难，我们香港呢亦都有很多人捐钱，亦都有很多节目是捐去筹款给那些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这些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香港人都知道这些事公开的。那无论你多少都好，都是一件是功德事。我常常我都讲啊，我讲经我都讲过好多次噶。嗱，嗰啲有钱嘅一张支票，仲大过呢张台，大过长嗰张食饭台。某某人捐一千万、五百万，当然系功德无量，绝对系通过，绝对系赞成。但系我哋唔好睇啊，嗰、那个电视面前一条龙咁样啊，咁啊张泽二百，李泽三百。你收入系乜啦？好重要啊！你要明白啊！好多家庭主妇先生收入唔多，佢左下右下啦，开几百蚊咧，话埋自己又需要用噶，咁佢能够将我三几百蚊捐出嚟，好难得一件事啊！所以咧呢条路啦，你唔好睇小佢啊！我常常我都讲啊，呢啲家庭主妇呢几百蚊啊！真系高德无量啊！所以我哋咧要广修供养，除咗布施有需要，我哋咧去尽量咧系帮助人之外， 我哋咧对于呢个长辈，对于三宝咧，咁一定要广修供养。除咗用钱供养之外咧，就最紧要就系法供养啊！嗱，法供养固然在于出家人身份啦，讲经说法啦，个个都有份噶啦。但居士都有噶，好多居士讲经咧系非常讲得好噶，亦都有好多出家人咧，佢一出家就当法师，佢唔使学噶。所以今日出家，咁啊听日受戒，后日佢就大法师又咁点解啊？因为佢未出家之前咧，佢早已经学定佛法，早就明白呢个佛法啦。各种深奥的道理，所以他出家发菩提心，他一受完戒成为一个真正出家人，他就可以讲经。尤其是在佛学院读书的时候，很多老师呢不是出家人的，很多老师呢是在家人的，很多老师真的标准在家人的。我记得我最初读书有一个老师呢，他姓林，他叫做远凡，叫做林远凡，他是潮州人。他的佛学很多出家人都比他不上，他是仔细研究佛法，所以他就没有出家，他不是现这个出家相，是现这个在家相。但是不论他什么相都好，总之他讲的佛法，他是真的，句句都当当声的，句句都是真理，句句都是佛法，这样他就可以当法师。我们对他就信受，所以我很多很多那些佛法最初的基本都是在居士的地方学来的，是居士的老师教我的。在上海读书固然是有，就在香港佛学院读书，在南华寺读书亦都有很多在家居士是做老师教我的出家人的。所以呢，我们呢对于这个文化这件事呢，那么一定要做佛法，所以流传这个世间呢，一定呢要我们出家人或者信佛的居士，任何一类的人呢，那么他呢去宣扬去弘扬，才可以呢佛法得以流通啊。所以说流通佛法呢是一件最大功德的事，所以说诸供养中又出了行愿品啊，法供养罪啊，以法供养是为呢最高最大最无常。为什么呢？如果我用财或者我帮助某一个人，他真的那环境很差，我养他一世，全家我养晒佢，所谓衣食住行租，一切都供给佢无缺，我只系养佢一世咋。咁佢如果佢啲死咗啦，就算我想供养佢，佢啲死咗啦，我想布施帮助佢都唔在啦，仲点可以帮佢咧？所以咧，我哋用财布施咧，最多系帮佢一世，就帮唔到个第二世嘅。嗱，如果以法供养咧，就唔同啦。我哋如果讲经说法，令到呢个佛法流通，听过佛法一次嘅人啊，佢对以此听经嘅功德、闻法嘅善根咧，都可以将来有机会啊，起言行、修行成佛啦。所以话啦吓，以法供养咧系最好啊。唔得话听经、哦，就算系咧，你真系望一望咋都好啊！你对佛经望一望，都功德无量啊！嗱，咁啊，从前我哋中国有个地方有一个当官嘅，咁啊，因为进京考试三年及第，咁啊派落去做官啦，系嘛？咁啊做到一个省。个省长咁高噶啦，咁佢有人咧就去呢个寺庙探访，咁就拜候呢个寺庙个主持呢个老和尚。 咁老和尚见到啦，咁啊生长咁高身大嘅人嚟探访啦，当然就唔敢怠慢啦，咁就招呼啦，系嘛，咁啊请食斋呢个就肯定噶啦，用斋招呼佢，食完斋就陪佢到处咁行。咁啊嗰日咧就六月初六，系我哋十方才规矩，就系为晒藏经嘅日子。嗱，我哋丛林咧，凡系六月初六嗰日咧就晒藏经噶。因为一年咁长，个藏经楼嗰啲藏经咧都要晒下佢，唔好俾啲虫蛀。咁啊晒藏经当然要好天啦。咁啊啲台一张一张长台摆喺度，咁啊就晒呢个藏经。咁啊当时呢个大官咧，佢亦都有咁嘅兴趣，佢就睇下嗰啲藏经咧，有啲地方睇得好懂。一看他就明白，但是看到有一个地方呢，他以他做官这么高身份的学识的，有些看得好，一看就明白，不用解，有些看得都不懂，完全不懂，他就觉得奇怪了，同时都有一部藏经，为什么有些地方我就很懂，有些地方我就完全看都看不懂呢，他就觉得奇怪。佢都未开口咋，咁呢个老和尚呢做咗一字个主持人，所谓大和尚呢唔係挂个名㗎，做咗大和尚呢係有个一定个修养，有个一定个修持先可以做大和尚㗎。咁呢个大和尚呢有一定个修持功夫，可能呢有咗啲神通呀。咁呢位陪佢个陪住呢个省长咧，佢个心动咩嘅念头，佢就知道。咁佢就开口，佢话大官啊，佢话你谂呢个问题，我知道。佢话你点解睇呢个地方好似好清楚，好明白，都唔使问噶，一睇你就明讲啲乜嘢。佢有些地方，佢点解你完全唔懂？你又何在呢？咁呢个官就大和尚，佢话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请你赐教咧？呢、这个罗生佢话我讲都冇问题，佢我惊你唔高兴啊！佢话你要答应我，佢如果你唔会发冧，你唔会听咗唔高兴咧，我先系敢同你讲，你系地方官啊！咁呢个大官就佢唔怕，又说罗生你有话不妨直说，佢我绝。对就唔会怪你，罗生系嗱咁真噶咯，嗱你讲啊，咁啊系我，佢话若干年前，即系咧好多好多年以前，佢话我哋丛林咧照样系露出晒经，又同家咁样喺度晒，一张张嗰啲长台啊，咁啊行好嗰啲经一步一步摊喺墙里面晒，佢话我哋就近有户人家。都是鄉下的人都是種田耕田的啦，不論田多田少都是耕田的。咁啊，耕田又明開只牛噶嘛，冇只牛點耕田啫？點樣犁田？點樣爬田啫？係嘛？咁但咧，你要佢做工，都唔可以做到晚，都要俾佢休息，俾佢食噶嘛。咁佢話做到晏晝咧，咁啊呢個耕田嘅人都要食晏晝啦。咁呢只牛咧，亦都放咗個藥草。咁牛食草噶嘛？咁呢只牛咧就行啊行啊食草咧，就行到我哋呢间庙，就今日呢个寺，亦都系晒藏经，就唔系一行够噶嘛啲台，藏经好多噶嘛，好多啦，咁佢咪要摆好多张台，一行一行咁咧，咁一行一行咧，总系佢有咗条空间行路啊嘛，唔系点样摆嗰啲经，点样收，点样放啫。啊！嗰啲只牛咧，就喺个田子压草，压压咧就行到我哋呢个庙，睇见我哋啲藏经晒藏经，佢就跟住嗰只行啊，一行一行咁样一下，就用个鼻咧，佢闻嗰啲藏经，烘下烘下烘下。咁啊，初初呢个香灯师傅同埋呢个藏经楼个藏主个香灯就冇发觉，后来咧。佢发觉哇，睇见嗰只牛响啲行一行一行咁闻嗰啲藏经，如果流啲口水， 咁我估佢啲撞天啲牛就有罪过，啲撞天就好大问题啊，牛搞水系嘛？所以呢个撞主呢、這个香灯师傅咧，就翻去之后赶啲陈豪走，嗰啲牛俾佢赶走，亦都得吓，够钟要开工啦，咁就算数啦。我呢只牛冇几耐咧，咁年老就死啦。咁我死咗之后啊，因为只牛咧，佢曾经系响我哋呢个庙晒撞机嘅时候，佢就行过好多河，咁啊闻过嗰啲撞机。虽然佢唔懂，佢唔明啊，佢闻啊，咁啊空，啊空嗰一个时期去闻咧，咁佢家下咧呢世咧，你以此闻呢个撞机嘅功德咧。佢就转世做人，因为闻个撞经佢有智慧啊，呢时候好聪明，咁啊上京考试中到三甲，咁啊下放做官，去咗边度做官呢？就嚟啲说，佢就系你啦。佢就因为你咧做牛嗰阵时啦，佢要闻嗰啲撞经，佢你闻过嗰啲，又咁啊善根啊。有呢个经书嘅善根，所以你咧就可以睇得懂，可以明白，一睇就明。佢后来咧，嗰、那个香灯师傅撞见楼个撞主啊，佢睇见空怕你整邋遢嗰啲撞见，就赶你走。咁即系有好多你未曾闻到，未曾见过啦，所以咧你就冇咗咁嘅善根，嗰一部分咧你就睇唔懂啦。理由就是再次一大人，所以这个官他很不怪你，他就知道自己前世是这样，后来他就是信佛，人人在公事之余他就看藏经，所以我就很多出家人初出家就用这个藏经看藏，例如我们最有名的近代的大德，就是净土宗的大德，就是灵岩山嘅印光老法师，佢系近代净土宗嘅祖师。佢未曾出山以前，佢就住响普陀山啊。呢、這个法语寺响藏经楼闭关，根本就冇人识佢噶，冇人知佢系咁有道德、咁有学问噶。咁后来佢有一次咧，佢就写篇文章去上海登。咁啊，上海咧系我哋中国一个好有文化嘅地方，江浙一带最有文化啦，系嘛？可以讲咧，嗰啲大居士、大学问家都系响上海多嘅。咁啊，嗰啲居士、大学问学家咧，睇佢啲文章，哇！呢位大德啦，了不起喎！咁一查，原来佢就系咧响普陀山法语寺闭关个和尚，咁啊，请佢出嚟。去主持呢个苏州灵牙山，系提倡念佛，做呢个念佛咧，近代一个净土宗嘅大德。嗱，咁啊可见啊，我哋每一个人，如果你有佛相啦修养，都系你宿生咧，你有个善根，对佛法咧有修养，曾经遇过座，睇过藏经啊，所以你个白色田中里边。有这个藏经佛法善根种子，所以今生呢你看佛经呢你就没有困难，可以说呢一看很多呢你不用来到去研究你就明白，就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要明白，凡是赞叹三宝明白佛法都是你宿生的善根，亦都是种下这个未来的善根。 念佛是否等于称赞如来？ 可以这样说，逢是我们念经、念佛、拜忏，都是佛法。都是称赞佛法，那么佛法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佛那里来的，我们赞叹佛，佛法即是赞叹佛，赞叹佛即是赞叹佛法，也包括赞叹我们出家的僧宝， 因为张宝今日出家进入只成分，所以咧我哋赞叹佛经，我哋唱赞念赞念佛，拜忏诵经，总之系佛法都系属于啦，系赞叹三宝，系称赞如来。 作为佛弟子咧，十大愿是否有先后或者轻重之分，定系话十种愿都应该非常注意同埋修持嘅？ 咁啊，应该咧经常注意，系经常修持。在十大愿文里边咧，佢冇注明整埋行愿品，包括法呢、這个《花严经》八十卷。六十卷、四十卷咁多嘅经文里边咧，冇话介绍十大愿王，你只系修某一种就可以，冇咁样嘅介绍。完全咧就系鼓励我哋十大愿王最好就全部都做得到，但当然每一个能力嘅智慧唔同，你哋尽你嘅能力去做，尽你嘅能力咧系完全做到。就算不可以完全，你就能够做得几多算几多，能做都是功德，能做都是你修你自己的福德智慧。 当遇到十分恶劣行为的坏人的时候，严重的指责是不是属于不积口德？ 这个问题呢，就可以分开来讲。我哋佛教咧讲修呢个忍辱，最紧要呢个忍辱都好重要。咁如果冇呢个忍辱咧，前后嗰几度你修唔到嘅。虽然我哋遇到呢个逆境，对方咒我、闹我，最好能够做到啦吓，就算啦。因为咧，如果你还嘴，或者你闹翻佢，变咗佢又唔开心，唔开心咗佢又再闹我。变咗咪呢个冤呢、這个仇咪越来就越深，越来就越大咯。咁总之咧，佢对自己不友善，呢啲罪过系归佢，唔系我的事。咁总之咧，能够可以劝到佢，大家熟悉佢有善根，劝到佢以后唔好得恶口闹人。咁啊最好咧，如果劝佢唔到，咁就算数啦，唔好咧恶口双向闹人。 如果提点别人仲注意一啲有问题嘅人物，咁是否亦都系属于犯口德？因为咧要指出指名道姓啊，和盘托出，请佢开始。 嗱咁样咧，如果你真系咧唔话佢唔得，你用呢个柔和劝喻，用呢个和善嘅说法劝佢，就唔好咧恶口相向。你闹一句，我就照样咁毒。咁难咧闹翻嚟。 文龙华花妹弥勒菩萨喺呢个世界度尽众生，问可否略为讲解佢嘅内容？ 嗱，呢个内容咧，你要睇下呢个弥勒三经。嗱，其实咧，弥勒菩萨度众生咧，你要明白一点。啊，家就系释迦牟尼佛嘅所主持嘅佛教啦。虽然佢唔在，依家去世已经入咗涅槃。嗰时我哋家所拜嘅，仲系佢嘅佛像啦。我哋所听所学嘅，仲系佢个佛经啦，佢个佛法啦。我哋出家信佛，都仲系以佢做师父啊。嗱，咁啊，如果等到释迦牟尼佛嘅佛法满啦，即系冇啦。咁弥勒菩萨先至出世度众生，此其一。嗱，第二佛讲过，所以我就各行圆满啊，唔系话将所有嗰啲众生都度尽，都系遇到呢个有缘嘅众生，佛先至可以度佢。如果冇缘嘅众生咧，佛得度佢唔到啊，佢唔相信噶。嗱，凡系在释迦牟尼佛座下未曾得到嘅。未曾得到咧道脱嘅信众，留待弥勒菩萨出世嗰阵时，六化三昧说法啦，全部都接收，全部都得到。 生咧乃系大罪恶，贤则长老对依法行死刑有咩开示咧？ 嗱，咁呢啲咧，我就分开嚟讲。 嗱，我哋殺生咧，呢只雞、呢只鴨、呢條魚、呢只牛，佢冇罪噶喎，係我哋中意食，咁先至啄佢嘅啫喎。大家明白啦，你幾時買牛肉呢只牛啊，抵死噶嚇！佢係犯咗罪，我就係要劏佢食佢，冇即咁咁啊牛邊度劏噶喎？嗱，咁呢個殺呢個犯人咧，嚴重罪狀咧，係佢自己罪有應得。是他自己啦吓，创嚟个祸，在呢个世界里边，每一个国家都冇咁嘅法律话，系人都将佢拉佢枪毙，将佢杀头嘅。就系、是、咧，你犯咗呢个严重嘅法律，系你自己自作自受，犯咗嗰一条系死罪嘅刑罚啦，你会话点唔受啦？如果唔系，点样维持呢个社会嘅安宁？所以啦这个杀人这方面死刑这方面虽然这个杀的人呢多少都有这样的心理上的问题但是呢这个罪状呢就不是属于这个杀人应该 鬼可不可以修行呢 那么修行呢其实六道众生都可以修行只不过啦他的业障所牵持他未必是相信好像那只猫那只狗我们的家庭很多人都养猫养狗的他都可以杀人成分不过呢你叫他相信他已经迷了这个灵性畜生呢没有了这种这样的智慧的他有这样的成分的灵性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学佛的弟子包括出家在家见到那些畜生我哋要帮佢皈依，因为佢自己唔识。我哋帮佢皈依，要帮我哋阿弥陀佛，就等佢呢个耳根咧，系听到我哋咧，同佢皈依念佛，系做呢个佛法嘅善根，等佢将来有机会咧，系成佛修行。嗱，我讲咗个证明，我哋常常咧同嗰啲畜生打皈依咧，佢好有灵性。我最近就是前朝好近就是前日朝头早我个门口呢我日日都要行下唔係嗰度脚挨板唔行得㗎啦日日都要运动行下。咁我个弥勒菩萨个香炉旁边呢有隻蝴蝶佢就绑喺个香炉边嗰度。咁睇到啦我就知规矩咪同佢皈依啦皈依法皈依法皈依生同佢念佛。我一直帮佢练咧，佢唔担唔走啊，唔惊啊，佢就调转头，个头咧向我呢边咁样行，行到咧我个口几乎对正佢啦，佢先停下嚟。咁啊，听我皈依，听我同佢念佛，一路等到我做完啦，我就离开啦，我继续我自己啦，神问行路啦，咁个事情。再翻转头就唔见咗佢走咗啦，所以畜生咧都有佢嘅灵性，鬼神都有佢嘅灵性。再其次，点解我哋佛堂要点灯？我常常叫啲人啲夜晚咧唔好悭电啊，那个佛典啊唔可以黑麻麻噶。点解咧？你就算点样咧唔开咁多，嗰啲光管就好过你开一支。点解要开一支灯照住个佛典呢因为佛典就有佛像供养，大家都知噶啦。我哋嘅人就系日间活动，出嚟做嘢揾食、生存、应酬、交际、做事。嗱，嗰啲鬼神咧就夜晚出嚟活动嘅。嗱，咁如果我哋个佛典啊，话明个佛典啊嘛，有佛有菩萨嘅供养。我哋有一盏灯咧，咁啊照住嗰啲佛像，俾嗰啲鬼神夜晚经过睇到咧，咁嗰啲鬼神望下佛像，佢啲种下啲嘅善根啊。等头先我所讲发个方便品，系三念心就入佛寺，乃至一举手，莫少低头，以此供养像啊，或者为佢受记，皆以成佛道啊。何况嗰啲鬼神。夜晚经过有灯光照住，佢亲眼见到佛菩萨像咧，佢生个欢喜心咧，佢哋种下呢个圣佛嘅善根啦。 佢有一位善信啦，佢话佢每日朝头早，无论系朝头早、晏昼同夜晚黑三餐之后咧，佢休息大概。大概十五分钟至一个钟头之后咧，佢就会系拜佛嘅。咁而每一次咧，佢大概 拜三十次左右之後咧，佢就有一種好似為水倒流入喉嚨嘅感覺。咁嗱，佢睇睇之後再拜咧就OK。咁佢大概每次都五十次就停噶啦。咁佢想問一問呢個現象係咪代表佛嘅姿勢唔正確？ 嗱，呢個姿勢唔正確就冇關係嘅，即係每一個人個境界唔同，或者佢自己拜佛。拜得好，我咪觉得好似有啲发水甘露美俊嗰个喉咙都可以咁样讲噶。所以呢啲咧，你见到乜嘢情况，你唔使惊，你唔使介意，你照样你拜你个佛，照样念你个佛或者做你个经就可以噶啦。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菩提， 尽此一菩提， 同生极乐国， 同生。